受，泪在流，心在痛。 我不想含泪贸然回首， 就让那泪雨把我淹没。 除了你，我的心有谁能懂？ 让我们再爱一次，一生守候。 爱情撕裂的伤口， 有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6月23日，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梁忠林到义和庄镇看望基层干部职工，查看当前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实地调研指导工作。调研过程中，王艳青强调，要对党用心，对事业用心，坚定工作信心，廉洁自律，敢于担当，圆满完成市委市政府交给的各项工作，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环境。座谈会上，王艳青认真听取了义和庄镇主要负责人当前各项重点工作情况汇报。王艳青对义和庄镇社会稳定、小散乱企业的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乡镇干部要树立4种意识，对党用心，充分发挥义和庄镇接壤北京大兴、紧邻北京二机场的区位优势，对组织负责，对岗位负责，对全镇4.3万人民负责。6月25日，涿州市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议，全面分析当前全市经济运行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市政协副主席李鹤群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会上，统计局汇报了2017年1到5月份指标完成情况，并对主要指标进行预期分析。发改局、工信局、商务局、住建局分别汇报了今年本部门所承担指标完成情况及实现双过半任务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博爱奉献，卓越一流。 涿州电视台携手嘉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嘉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熬了一碗汤，祈求喝下就不会遗忘。

自王麟柔，我喜欢你。每个人的心底都住着一个小孩，而喜欢这种情绪正是这个小孩最真诚的表情。喜欢是一种很奇妙的酵素，温度是处于不冷不热却有潜力继续高升的状态，所以感觉也就随时因不同的心境变化而起伏不定。碰上爱情，心总是免不了像浮在淡淡的黑夜当中一般让人局促不安。继续来听任贤齐依靠。 什么道理？

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08-6661。 如果爱一个人，守一份爱情，可以在暖春一起去踏青，可以在盛夏一起去赏荷，可以在浅秋一起去观月，可以在深冬一起去寻梅。不厌倦却快乐，不平凡却平淡。今天是6月27号，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试探彼此的伤，问候语气有点凄凉，我设法压抑我自己，努力安抚那面对你心里的伤。这感情是否真的别来无恙，为何你眼中仍泛着泪光，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爱就是这样受伤。这感情是否真的别来无恙，为何我至今仍失去方向，你放弃了我，我放弃了你， 是不是遗憾从此真的遗忘。感情是否真的别来无恙，为何你眼中仍泛着泪光， 你坚持你的， 我坚持我的， 爱就是这样受伤。这感情是否真的别来无恙，为何我至今仍失去方向，你放弃了我， 我放弃了你， 是不是遗憾从此真的遗忘。 你放弃了我， 我放弃了你，是不是遗憾从此真的遗忘。

没有什么可期待。离开你我的心中是更加苍白与无奈，即使心中想要离开，却守在这里舍不得，舍不得离开。希望你有一滴心与低沉的声音， 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大兴信息网消息，近日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大兴支线工程在环保局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据了解，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大兴支线起点为南干渠高家铺分水口，沿永定河灌渠向南复制至世界与河北段连通，新建管线长约33.4公里。新机场水厂连接线工程起点自于法镇石筏村西，沿现状刘田路、规划大理路向东辐射至规划新机场水厂，新建管线长约14公里。北京青年报消息，据北京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公司消息，贯穿北三环的地铁12号线将于2020年实现通车。全线21座车站中，有15座为换乘车站，多数换乘车站的换乘距离都将小于100米。此外，13号线大钟寺光西门站将新建地面换乘大厅，解决与12号线换乘问题。据了解，12号线西起四季青桥，沿西四环路、远大路、北三环、方圆西路、东坝大街布置，终点管庄路西口，正线全长约29.3公里，全部为地下线。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像小船寻找港湾，不能把你忘记。 回味，爱的往事难以追忆，风中花蕊生怕枯萎，我愿为你祝福。 最神奇的东西，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 轻轻传来一声呼，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你。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没问题。